情况，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76宗确诊，本地感染占9922宗。医管局呈报多11宗检测阳性的死亡个案，年龄50至100岁。医管局相信当中5宗离世个案与新冠疫情直接有关。学校方面，707间学校共呈报117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22间学校共22班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中秋节尽量减少跨家庭活动，并考虑在出席前接受快测检测。卫生防护中心又说正跟进40宗怀疑违反隔离令的个案，已经向3人发出传票展开检控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151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7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64，瑞士法郎0.961，加元1.302，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1.005，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6.48美元，卖出1717.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路。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吃月饼是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你又知不知道分享月饼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月饼又叫做团圆饼，寓意团圆和睦。有些人会将月饼分成几份，一人一啖，这样才有意思。今个中秋节和亲朋戚友分享月饼，感受人月两团圆的喜悦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all त्योहार की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मुबारकबा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presen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秋节快乐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倾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就嚟到2022年嘅9月1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5日中秋佳节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9%。刚刚为你带嚟嘅，相信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啦。吴莺莺姐姐，明月千里。其上市有没有想起，即是今晚见到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的时候，你会想起哪一个呢？是你身边那个，远方那个，还是哪一个呢？8月15日，所以今朝早喺头半个小时拣嚟嘅老歌咧，都同月亮有关嘅。咁啊，当然谂起月亮咧，就会谂起《花好月圆》呢一首歌曲啦。咁啊，带嚟咧有，当然系我哋最喜欢嘅周璇姐姐嘅歌声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嘅。展望中秋节翌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0%嘅。继续我哋有姚丽姐嘅出现啊。月下情歌，今晚一于同你的爱人一起唱歌赏月。 天上呀，为什么有月亮呀？有呀有月亮， 月亮呀围着呀照。 月亮呀 难呀难得茶。 树荫底下也可以常来往， 树荫底下也可以常来往。 梦想 来敲木羊呀，敲木羊， 待到那梦醒望一望呀，望呀望一望， 不见姑娘，只怕你更盼望， 不见 姚莉姐加上阳光的这一首月下情歌。 绝对唔会陌生嘅一首歌，系咪？因为咧，就算你唔识呢首歌，应该都听过呢个《每当变幻时》嘅旋律啦，嗬，系咪啊？带嚟你有紫薇姐姐嘅《月光小夜曲》。继续，我哋有李香兰姐姐嘅出现。讲今晚啊，就系讲。 啦啦啦啦啦。 有陈娟娟的这一首歌啊，月光舞曲啊，咁啊，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五点半，仲有呢一首啊。清流影明月啊，啱晒今日听啦，系嘛？ 我的爱人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卓惠斯到白金汉宫觐见国王查理斯三世，是对方首次以国王身份接见首相。卓惠斯向查理斯三世行礼，两人其后握手。查理斯三世表示知道卓惠斯公务繁忙，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又说较早时见到聚集在白金汉宫外悼念逝世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大批民众，场面非常感人。卓惠斯致以诚挚慰问。查理斯三世说对方非常有心，又说自己会尝试令一切事情如常进行。伊丽莎白二世离世前两日，卓惠斯在苏格兰接受对方正式任命为首相。欧洲理事会发表声明，宣布欧盟将会从今个月12号起全面终止与俄罗斯的签证便利化协议。声明指出，俄罗斯公民申请欧盟国家签证的费用将从目前的35欧元增加去到80欧元。欧盟国家对俄罗斯人发放新签证的程序将会更加严格，需时亦都会更加长。欧盟成员国外长上个月底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上达成有关政治共识，同意终止欧盟和俄罗斯签证便利化的协议。美国太空总署据报计划在今个月首后发射新一代探月火箭。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太空总署要求监督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任务的空军部门将今个月23号和27号作为可能的日子，发射搭载猎户座太空船的强力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报道又说，太空总署仍然维修紧火箭，并需要满足太空船上一个关键应急硬件的要求。探月火箭因为燃料泄漏，早前两度押后发射。 政府宣布，考虑到大部分海外地区已经取消新冠病毒相关入境限制，今日起经香港机场出境或经香港过境前往海外地区或台湾的乘客，将无需接受体温筛查。抵港入境和离港出境前往内地或澳门的乘客，就仍然需要进行体温筛查。政府发言人表示，乘客如果在香港过境期间感到不舒服，可以经航空公司或机场管理局联络卫生署，卫生署人员会为那些乘客进行健康评估，并决定是否需要转介至医院作进一步治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151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7点，升61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55，瑞士法郎0.96，加元1.303，人民币6.929，英镑兑美元1.159，欧元兑美元1.004，澳元兑美元0.68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05美元，卖出1,718.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上世纪40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的领导人怎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回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好似在人间。 但愿人长久，我哋有邓丽君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今日咧就系呢个中秋佳节啦。当然啦，大家都好希望咧系人月亮团圆嘅。不过近排即系呢个疫情开始好严峻下啦，成日都过万。你谂下，如果一个跨家庭嘅聚会，讲紧可能系几个家庭一齐聚首一堂食饭，可以系好开心。但是可以，如果其中一个有病菌，就可能成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好容易会感染。特别如果你屋企有长者嘅朋友啦，或者有幼童嘅话呢，就特别要注意啦，因为唔系讲少嘅。咁如果可以嘅话呢，唔好跨家庭聚会啦，系咪？咁当然你话可以分别唔同时间嘅，咁去食都可以嘅。我成日都觉得呢，如果系好嘅一家人嘅话呢，其实任何时间一起食饭都可以，唔一定要过时过节先至一起食饭嘅。嗱，讲起月亮呢，唔知你有冇喺个脑里面特别有呢一首歌呢？ 童谣咧，我谂呢首嘅童谣咧，喺我哋咁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仔咧，应该都听过嘅。而家嘅细路应该冇啦啩，除非你唱俾你嘅孙仔孙女听，或者唱俾你嘅仔女听。如果唔系咧，都应该冇噶啦。呢一首咧系月光光啊，又谂起一啲童年嘅回忆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就系呢个中秋佳节啦。咁啊，食月饼食过未咧？佩佩就食过呢一个嘅红豆陈皮红豆，哇，好好食噶原来。同埋咧，其实佩佩都几中意食一啲嘅传统月饼嘅。不过咧，年纪有翻咁上下，都系浅尝好似安全啲嘅。刚刚为你带来的有张德兰的月光光，这个时候我们有苏芮的歌声。月光好像每晚都会出现，除非是阴天或者是落雨的时间。仿佛它就好像陪伴我们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样。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样的月光，我哋有苏芮嘅歌声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今晚究竟有冇月光睇咧？咁啊，要听下啦。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2度啊。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嘅。有啲多云，希望即系唔好喺大家嘅上空见到啦吓。展望咧，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下周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室外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80%嘅。今日咧拣嚟好多同月光有关嘅歌曲，虽然呢首歌咧好似两个礼拜之前播过啫，不过我都好想再播。想起月光就想起这首歌了嘛，是不是真真佩佩加上郑少秋的这首歌。天涯孤客。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 首歌翻嚟咧，就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呢、这个时候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月亮》。 临别了，拥抱吧，不必说话。当你心暗地有泪雨在降下，明白我要飞。先走了好吗？愿我的生命璀璨，要闪得漂亮。愿我作织如风如霜。月儿明亮，但曙光总要亮。月儿离别，像我心所。笑是美丽，原谅我这一切不着边际，心到底愿扑风中作衣归。愿我的生命璀璨，要闪得漂亮。愿我终像我心所想，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膊上，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 澳门的乘客就仍然需要进行体温筛查。政府发言人表示，乘客如果在香港过境期间感到不舒服，可以经航空公司或机场管理局联络卫生署，卫生署人员会为那些乘客进行健康评估，并决定是否需要转介去到医院作进一步治理。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 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北纬 20.1 度、东经 126.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151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7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55，瑞士法郎0.96，加元1.303，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05美元，卖出17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差餉或地租繳納人收到物業詳情申報表後，必須在21日內填妥和交回表格。申報表收集的資料有助差餉物業估價署重新全面評估應課差餉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民以食为天，潮州菜、顺德菜、四川菜、山东菜、湖南菜、福建菜、浙江菜、云南菜，我通通都爱。 港台电视31味知天下，中华式香味，我哋带你逐一品尝每道家乡菜， 同时认识每位大厨嘅超凡技艺，了解菜式中蕴含嘅中华文化意义， 在碟里盘间带你驰骋中华大地。 味知天下，中华式香味，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猴痘爆发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咁究竟乜嘢系猴痘呢？ 猴痘系由猴痘病毒引起，潜伏期介乎5至21日，症状包括发烧、剧烈头痛、肌肉痛、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皮疹等。 猴痘的传播途径是点嘅呢？ 当人和受感染的人、动物又或者是受污染的物件接触，就有可能感染。猴痘会人传人，长期面对面的接触引致的飞沫传播，直接的体液接触，例如是性接触，都有可能受到感染。 大家记得要时刻保持警觉，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如果有任何可疑病征，就应该尽快求医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除咗有我之外咧，天文台啱啱发出咗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咁即系话有黄火陪伴大家啦。当然亦都有一个圆圆嘅月亮咧系等紧大家啦。咁点解话等紧大家？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嘅中秋佳节啦。其实昨晚迎月的时候呢，哇，个月光已经是很大很圆，虽然呢好像稍微扁了但是呢都感觉上呢都是很大很圆的，相信今晚的月亮是更加靓的。最重要是什么？保持心境开朗，望到什么都是靓的，是不是？那提提你啦，日子来到呢2022年的9月10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15中秋佳节，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79% 的。咁啊，今日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出现啦。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嘅小便呢、這个尿嘅颜色。咁今日咧会就住尿嘅唔同嘅状态咧，同大家讲下同身体有咩唔同，即系转变嘅。想留意咧，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嗱，今日播月亮嘅歌，点可能冇咗呢首咧？系咪？可以讲得上佩佩好鍾意好鍾意嘅其中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当然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嗱，梁医生啊，上个星期啊，同我哋讲咗啲尿嘅颜色咧，就可以即系令到你知道你最近嘅健康状况嘅问题啦。嗱，讲紧尿，除咗颜色，大家要需要特别注意之外，我记得上一集咧，你喺临尾嘅时候就讲，哇，啲尿咧如果有泡嘅时候咧，就要特别留意。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如果去厕所，梗系由高位跟住，然之后落个马桶度噶嘛，系咪？咁点都会有啲泡噶，咁点先为之有泡啊？ 头先你讲啱嘅，你一个所谓即系冲力嚟讲喺。水里面有啲泡咧，就是正常嘅，少量嘅泡嘅吓，即系话我男士即系如果排尿落去个马桶里边嗰、那个即系泡嘅，一定会多过女士，因为个高度少少唔同啦，系咪？ 冇错。 咁所以咧就会有少少嘅泡咧，冇问题。我哋但系我讲泡咧就话，当你排尿嘅时候，成个马桶里边嗰个水面咧，都系一个泡泡，好似冲泡泡浴咁。 嗯， 呢个小泡噶，即系好细粒嘅泡咧。咁呢个一个现象嚟嘅，如果当家人啊自己咧有时咧去观察下嗰个小便排出嚟点嘅样咧系重要嘅、嗯，尤其是譬如我哋照顾者照顾老人家，咁啊睇嗰个所谓嗰督尿咧系重要啦。啊，呢个排尿嘅成督小便都系有泡，次次都会好多泡嘅，即系每一次排尿都多泡嘅，即系话成个即系马桶面嘅水分都铺满泡嘅咧。 嗯， 其实呢个现象咧就系叫做小便应该有蛋白质。 嗯，咁样蛋白质咁系代表乜嘢咧？ 系咪食蛋白食得多咧？ 系咯。 哦，咁就梗系唔系啦。咁咧或者正常地嚟讲咧，我哋个肾脏咧就唔会排出嘅蛋白嘅。 嗯。 因为咧，我哋肾咗个大嘅过滤器啦。 嗯。 咁其实好多嘅嘢咧，都经过我哋肾脏里边血管咧去排，即系去过滤之后咧，但系过滤咗出嚟嘅尿液里边，喺个肾脏里边咧，佢会去吸收翻。佢需要吸收嘅东西啦，剩翻落嚟嗰啲只系个尿毒素啊，啲水分啊，咁所以我哋嘅蛋白质都会过滤到出嚟，不过佢系会吸收翻嘅。 嗯， 咁所以如果我哋个蛋白质流失嘅话，即系话喺个小便里边蛋白质高嘅时候咧，即系话个肾脏有啲嘅问题啦。 嗯， 啲咩问题咧？就话可以唔同嘅问题啦，包括可能你一个。即系原发性嘅一啲肾小球发炎啦，吓咁就可能听见过有啲人红斑狼疮啊，或者一啲嘅肾小球发炎啊， 嗯， 较为普遍咧，更多嘅咧就啲糖尿病嘅病人有蛋白尿嘅情况啦。我相信大家听过， 哦、 有糖尿病嘅会睇，佢次次睇医生会验下尿嘅，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验下尿咧都会唔系净系验血糖尿糖糖分，都要验埋蛋白质。点解连蛋白质咧？蛋白质咧系一个好即系敏锐嘅一个猜测，即系嗰个肾功能有冇受影响啦？ 嗯，咁即系话如果见到啲泡长时间都唔清嘅，咁就真系要去睇下医生验下咯，系咪咁讲咧？ 系啦，咁就验一个常规嘅小便咧，其实就会睇到个蛋白量系咪升咗。咁呢个通常咧，你睇家庭医生或者咩咧，其实。都可以就咁屙督尿，咁咧其實就可以喺診所用一個試紙都可以度到我哋即係喺嗰個糖分啊、蛋白啊、有冇白血球啊，成嗰啲咧，其實都可以一個初步指示就是說，就係話哦，原來蛋白高咗，但係蛋白高咗，但係呢個都係一個高咗咗，你唔知個高嘅情況係點咧，就好多時咧都可能做一啲詳細啲嘅檢查啦。 嗯， 咁就留一個所謂24小時嘅小便咧，就會睇到。 一日咧，佢走咗幾多嘅蛋白出嚟喎？咁通常我哋都係淨係流失少少就唔緊要嘅喎，啊，可能一可能只係流失咗200嘅 mg 嘅咧，咁可能都依個係冇乜大嘅問題。但係如果一流失啲係有500個milligram 啊 mg 啊，咁咧就可能已經係一個徵兆去問題啦。咁佢有嗰個時候咧，要做一啲嘅跟進嘅檢查，同埋咧。有冇一啲嘅控制咁簡單地糖尿病嘅糖尿控制好啦、 啊， 有特效嘅藥物去幫助佢啦。但係冇糖尿病又有蛋白尿，就更加需要做一啲比較深入嘅即係檢查啦。咁需要有專科嘅檢查啦。我哋可能頭先講可能要做超聲波啊，甚至乎咧發覺持續嘅蛋白尿都高嘅時候咧，可能要做一啲嘅即係深入層次嘅檢查，甚至乎有啲人。可能要做一个即系抽血里边检验啦，甚至乎可能要喺个肾脏里边攞组织块化验一下，究竟有边一类型嘅肾小球化验，而需要用一啲唔同类型嘅药物治疗啊。咁呢个咧就系个蛋白尿啊。 嗯，系啦。咁除咗你话有泡，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之外，如果啲尿屙出嚟系好足嘅。啊、完全咧，好似咧，即系 奶色 嘅，系啦，咁啊，但系佢都系黄色嘅，比较好浊嘅，咁呢啲系咪需要都要即系特别留意咧？ 啊，呢、這个我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尤其是咧照顾老人家嘅朋友咧，系特别需要注意啦。喺咩老年人咧，其实就话佢可能系中过风啦，可能活动有困难啦，大小便可能失禁啦，甚至乎有啲可能。排唔清尿，可能要擺條導尿管啊！咁佢哋都係比較容易會有尿道感染或者膀胱感染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簡單地，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提啲屋企人啊。你如果即係知道佢試過一兩次呢個尿感染，而可能甚至會發燒入醫院嘅話咧，即係早少察覺咧，就可以即係去早啲醫啊。咁嚟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個尿液咧。我哋基本上系应该系透明嘅，可以有颜色，佢可能即系黄色，可能系冇色，咁咧系最紧要咧，我哋系透光，咁咧点我哋观察咧就系话最好咧，我一个即系可以咧就系话我哋一个都系照顾一个老人家嘅人咧，咁最好咧我哋即系时不时帮佢留啲尿，留啲尿咧就用过一个玻璃罂咁啦吓，可能你见到佢诊所会有流小便嗰啲罂啦，咁嗰啲罂系透明嘅，咁你擺啲水落去喺個缸底下會點呀？透光啦，睇通啦，咁所以你個屙咗尿落去呢，咁你黃呢亦都應該同水一樣係透光嘅，就算有黃色嘅色素呢佢都透光㗎喎，咁但係如果唔透光，即係話呢裏面有雜質啦，通常呢個指咩雜質呢，就唔係菌而係白血球，即系当个小便里边好多白血球嘅时候咧，佢就系会啲血球、白血球喺度充斥咗咧，就会令到咧你望落去就好似煲汤咁啦。你煲个靓汤， 系 见唔见透光啊？ 梗系见唔到啦， 系唔透光啦。咁你嗰、那个即系、又系因为咧，你有啲唔同嘅物质混。都喺嗰个小便里边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照顾老人家，就注意咯。其实小便咧重要嚟嘅，我哋大小都重要，小便系一个好重要嘅征象，我哋去观察到。咁就系讲过，小便可能会茶色啦，小便可能红色啊，小便可能有泡啊，小便可能变成牛奶色啊，牛奶色嘅即系先浊咁解啦，即系话佢浊嗰阵时候就好似牛奶咁，即系真系有啲人咧。牛奶色嘅好严重嘅一个膀胱感染咧，真系屙出嚟只牛奶色嘅喎。 嗱咁除咗你话即系浊都要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之外，如果屙出嚟嘅尿系比较臭啲、压啲嘅，系咪代表身体有问题，定系都系属于正常嘅咧？ 嗱，其实如果系比较臭同压咧，其实已经较为多啲咧，系会系即系尿道感染嘅一个可能性嚟噶啦。因为正常地嚟讲咧，我哋唔应该系压味同即系有尿味吓。咁多人咧，另一个咧就系我哋啲尿味咧系比较重嗰啲咧，就系、有啲人咧佢有我哋叫做即系肾衰竭啊。肾衰竭病人咧嗰、那个尿味系会高啲嘅。这个亦都系即系因为个身体里面嘅尿毒素高， 咁佢个嗰个尿液咧，亦都会比较有一啲尿嘅味，甚至乎有时佢个呼吸里边有啲尿味，咁所以你会闻到一啲都系尿味嘅情况嘅。 嗯，咁但系如果真系适当地饮水，亦都有改善嘅，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啱唔啱啊？ 啱嘅，咁你濃啲嘅時候咧，尿味道會重啲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持續嗰個味道唔係好靚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多時接觸一啲長時期照顧老人家嗰啲外勞咧、外佣咧，有啲時佢好醒目嘅。今日我個阿敏嘅驗咗去到換片嗰條片咧，係臭多啲，唔係大便喎。咁好多時佢就會去大睇醫生咧，再驗咗小便咧，就知道。佢啲睇唔到色啊嘛，因为佢睇唔到色，我啲小便落咗个片度啊嘛，嗰对片嗰度，如果佢系头先嗰啲牛奶色嗰啲咧，佢喺嗰个喺个尿片嗰度咧，会发出一啲较为臭嘅味道喺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醒目啲啦，咁嘅其实咧就系要唔好话俾你个姐姐听咧，唔好换咗片，即时抌咗佢，即系喺卫生情况底下闻下啲味道咧。都是帮助你预先知道有没有问题，不要发高烧跟住搞不定入医院，如果你早少发觉就可以就药到病除，不得入医院了。 明白明白，所以呢即无论是照顾者又好或者是自己都好啦，咁自己身体所发出来的一些的警号呢，其实都可以令到你有个警惕性啊，是不是需要嗱嗱声去看医生去根治呢，而不好慢慢牛下牛下牛到可能医不到的时候就大件事啦，是不 是？是，我们小便是等于一个我们观察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寒暑表来的。 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好，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同梁医生探讨唔同嘅健康话题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明月夜，雨催了，夜空天，一分凄。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着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光阴消逝。南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的伤心片段，莫再提，让这一生更美丽。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角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南月亮咧就系讲紧喺西历里边咧一个月份里边有出现两次月满嘅时间，通常咧只有30个月先至会平均出现一次嘅。不过你话中秋节嘅圆月咧就每年都有一次嘅。好啦，五个钟好快又要结束，今朝早清晨爽利喺呢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星期一再见，拜拜。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76宗确诊，本地感染占9922宗。医管局呈报多11宗检测阳性的死亡个案，年龄50至100岁。医管局相信当中5宗离世个案和新冠疫情有直接关系。学校方面，707间学校共呈报117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22间学校共22班暂停面授课1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中秋节尽量减少跨家庭活动，并考虑在出席前接受快测检测。卫生防护中心又话，正跟进40宗怀疑违反隔离令的个案，已经向3人发出传票，展开检控程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受境外疫情高位流行影响，内地多处发生聚集性疫情，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尽快控制住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出席的孙春兰表示，要突出走好外防输入，严格执行入境口岸、隔离点、定点医院人员的闭环管理，严防交叉感染和疫情外溢，并完善快速响应和处置机制，提高监测、预警灵敏性，细化应急响应预案，以快制快扑灭疫情。孙春兰又说，要做好隔离点和方舱医院等防控资源的储备，加强防控政策培训，提升基层防控能力，并严格落实流动人员和重点场所的防控措施，统筹好高效疫情防控和学生生活学习，同时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坚决整治层层加码、一刀切等情况，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欧盟据报正制定草案，禁止以强迫劳动方式生产产品，以及禁止这类产品进口到欧盟27国。路透社报道，根据一份欧盟文件，草拟中的禁令适用于在生产、制造、收成和萃取过程中任何阶段牵涉到强迫劳动的产品，包括和产品有关的操作和工序。另外，禁令亦适用于任何类型产品，包括零件，而不论产品的范畴或原产地，亦不论是本土生产或进口，以及是否在欧洲单一市场上销售或出口，有关产品都应该受到规管。美国太空总署据报，计划在今个月稍后发射新一代探月火箭。《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太空总署要求监督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任务的空军部门，将今个月23号和27号作为可能的日子，发射搭载猎户座太空船的强力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报道又说，太空总署仍然维修紧个火箭，并需满足太空船上一个关键应急硬件的要求。探月火箭因为燃料泄漏，早前2度押后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0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已经在午夜开始放宽多项出入境防疫限制，包括海外或者台湾客运驻港机组人员抵港并得到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之后，可以直接进入社区，出境旅客亦都不需要接受体温筛查。我们问过专科医生意见，一阵听下。 深入平安大